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要带您走进奥运追梦人侯坤。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从2012年到2020年，侯坤完成了奥林匹克环球行，完成了对全部已经举办过夏季、冬季奥运会和青奥会的26个国家的47个城市的访问，成为奥林匹克环球行第一人。作为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北京冬奥宣讲团宣讲员、北京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务副主席，现在侯坤又在全世界推广北京冬奥会和中国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侯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侯坤。侯坤您早。 主持人早，大家好。 特别感谢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最近冬奥的活动太多了哈。 没错， 您又是在这个着力的推广冬奥，所以很多活动都请到您，幸亏我下手早，刚才说感谢感谢。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当然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这个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侯坤了。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的奥运收藏。您的奥运收藏到底有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问到昨天早上的是不是直播，昨天早上是直播，但是昨天早上直播的这个互动在前半个小时出了一小点问题，后半个小时的互动是恢复正常了，今天的互动从现在开始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侯坤先来说一说吧，真的把您约到好不容易啊。 谢谢。 最近您在忙些什么呢？ 其实最近真的是每天我自己一直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其实都在忙。因为冬奥确实临近了，还有30多天。那么我们最近的活动其实不光是组织这种各种各样的展览宣传冬奥，然后另外前两天我们也刚刚结束了北京冬奥宣讲团的整个宣讲的工作。另外呢，我们自己在年底了，其实还有很多这种组织大家和公众去参观各种冬奥的设施场馆，然后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国际奥委会然后安排给我的做这些关于在北京冬奥之前的这些相关的筹备工作，因为下个月实际上就是马上即将来临新年，那么国际友人和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到北京了， 马上就要来了。 没错。 来参加这个冬奥会，2月4号就要开幕了吗？ 是的，实际上2月4号虽然是开幕式，但是我们在1月份，就有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包括各这个单项组织，包括国际奥会的官员们就会来了，因为在冬奥会开幕前，我们各个方面要进行验收啊，相关的工作，实际上这些都已经开始让大家很忙碌了。 是，然后他们还要这个就是适应场地啊等等，这个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哈。 是的，因为毕竟其实说实话，这个之前由于这个各种原因吧，大家实际上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自由的往来，然后适应场地练习。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充足的，各场馆已经就绪了。那么大家来了以后，我相信首先第一感觉是宾至如归了，那么我们各种的配套设施让大家感觉到，我觉得首先是会很舒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专业度这方面，其实场馆已经经过我们自己的各方面的测试和筹备已经很完善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我相信很快就能适应这种比赛的节奏和这种感觉。然后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国外的运动员来了，我相信我们的组委会也都会给大家第一时间进行满足。 好，那么大家通过视频呢，今天也能够看到侯坤，年轻帅气的侯坤。 谢谢。 但是呢，对于奥林匹克来说，您跟他结缘已经是非常深了，很长时间了。很多朋友都知道您，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您跟这个奥运那缘分很深，随着我们节目的推进，大家会逐渐的了解到，最初是怎么结缘的呢？ 实际上我其实真的是很幸运，我一直说我是一个奥林匹克的幸运儿。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参加了当时在北京2007年举办的第13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那么在这次博览会上呢，我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出现的。虽然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我结识了全世界来自40多个国家200多位奥林匹克收藏爱好者和这些奥林匹克运动的助力者。那么跟他们相识呢，实际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就是让我对奥林匹克运动、对奥林匹克这4个字有了全新的理解。那之前呢，因为我是在这个也是在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学外语播音，那我的路程应该就是接下来去工作，然后从事这相关的专业。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奥林匹克运动和我原来在大学里、在中学里了解的都不一样，它真的就是由文化教育加上竞技这3个方面组成的，就像现在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所讲的那样。所以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比赛，不光是一个明星啊、世界纪录的这么一个诞生的这十几天的这么个活动，其实它有很多延伸的内容。其实从收藏品这个角度，其实我就看到了这么多有意思且这个做工极其精美的这些艺术品，都是由全世界这种当时最好的各国的艺术家们来创作或者设计者的。那么另外呢，其实除了文化以外，它还讲了很多的教育的内涵。因为不光是我们的奥林匹克这个休战这种和平思想，而且最关键的是，它实际上奥林匹克价值观卓越、尊重友谊，是让一个人能够更好的发展，尤其是让青少年们能够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活动。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就奥林匹克的这个内涵哈，就非常的丰富。 没错， 让您这么一说，其实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联系哈。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倡，我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光是在我们显现的，你比如说生活里面，像我在家里，原来大家有的人知道，我原来讲过，我刷牙的杯子都是带5环的，然后穿的衣服包括我们家里的所有摆设都是跟奥运有关的。 是，大家如果今天能看视频的话，这个侯坤的这一身行头哈，都是跟奥运有关的。 对，今天戴的帽子，我刚才出来发现也是戴5环的。 所以这个奥运是跟您的这个生活是紧密相连，而且您也是全情投入其中。 是的， 嗯，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因奥运而生的。我经常在讲我和奥运的缘分，包括我家庭和奥运缘分。我是84年4月5号出生的，84年呢7月29号，徐海峰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奥运首金。那4月5号这个日子呢？1914年4月5号，顾拜旦先生第一次展示了手工制作的5环旗帜。那么4月5号，同时也是中国奥林匹克先驱张伯苓先生、教育家的这个和我们奥林匹克的这个推广者的生日。那么我的爱人吴静玉呢？首先，那当然了，08年、12年他夺得了奥运冠军，他的这个生日呢又是7月13号，是我们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日子。所以我们两个的结婚也选择了7月13号。所以这一切一切，我觉得穿起来，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奥林匹克。 家庭、 嗯、 我们就是为奥林匹克而生的。当然了，后来我们女儿这个出生以后，我们也把女儿变成了奥林匹克的一个传承，让她能了解更多的奥运文化和知识。 是您的这个女儿的名字也是这个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席给您的女儿起的是吗？ 是的，他给她取了英文名字，对。 所以，哎呀，一听您这跟奥运的缘分太深了。但事实上，最开始从大学毕业之后，真的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做了这个奥运的这个志愿者。 嗯，没错。 做了这个志愿者之后呢，对于这个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一路走来到今天。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现在这个侯坤已经是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的委员，现在也是北京冬奥宣讲团的这个宣讲员。 是的。 还有等等很多的这个头衔。那么当时对于这个奥运您感兴趣之后，嗯，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思想的层面，就是马上自己身体力行开始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让人钦佩。我这儿有一个数字哈，是这个当时是2017年的时候，我邀您来做过一次访谈、 嗯、 所以那个时候咱们结下了这个缘分。当时您还在进行这个奥林匹克环球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的。 那个时候只是计划是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都走一遍，后来发生了变化，嗯，到这个2020年，也就是去年，您是完成了一个奥林匹克的环球行， 嗯， 城市也增加了很多。 没错 啊，这个真的是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还要投入金钱的。 嗯 嗯，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活动，有点疯狂听起来哈。 啊、是的，其实现在回忆起来，这个从2012年1月1号一直到去年的1月12号， 嗯， 真的整整8年时间。那么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还在进行时。 对 对，因为 回北京来休整的时候被我们请来了。 对，因为实际上最主要的冬奥城市是在2018年开始走的嘛。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八年里以三次主要的这个环球行为这个载体，其实一路走来，其实我自己感受还是很深的。因为当时的想法只是说2012年把所有的夏季城市走访一遍，当时想法就是为了助力伦敦这个奥运会，因为08年以后接下来就是伦敦奥运会，那么也希望能够真的像伦敦奥运会口号那样激励一代人。我也希望能把这种感觉、这种精神，包括国外对于奥林匹克的理解，包括城市通过奥林匹克运动的改变，然后再带回北京来，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北京作为奥运城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其实应该更好的发挥奥运精神，然后让奥运带动一代一代人的发展。 嗯， 但是很巧，当时去了个别的冬奥城市，比如说我去到访东京的时候，我就去了长野。那么在长野我发现，哎，原来这个冬季的城市和夏季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长野相对来说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其实很多冬奥城市比长野要小的小。所以那时候对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其实应该有机会去一下这个冬奥城市。那么12年也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所以剩下的几个夏季城市没有走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申办冬奥的那个时候，在2015年我开始了第二次环球旅程，就是把没走完的夏季的和冬季的城市开始不断的这个 接着走。 对，接着走。那么一直北京2015年7月31号申办成功，当时我也在吉隆坡现场，我就立下了一个这个梦想，我要尽快的把所有的冬季夏季和青奥会的城市全部走完。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在2016、17、18开始不停的在走着这些城市。其实因为为什么大家可能很好奇，就是中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这个档期才把它全走完了。 嗯，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 是。 那我也结了婚以后，然后包括陪我爱人一起备战里约奥运会。 嗯， 里约奥运会以后呢，这个我们的女儿也降生了，所以实际上陪着这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拿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全世界来行走。 是那个还是很耗时间的，又那么遥远。而且您关键是也不是只是到了，不是只是去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之后您要去那里去就是参观，以及这个寻访跟奥林匹克相关的这些东西，这个都是很耗时间和精力的。 没错。所以实际上由于工作的原因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计划的有一些小变动， 嗯， 最终结果反正就是到2018年的 6月1号那天，实际上我从日本的札幌回到北京，那就完成了截止到当时的45个城市的到访。那个时候就算环球游结束了，当时没过几天，正好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博士在北京访问，他也接见了我，给我提了一个词，他说祝贺你完成了一项真正的奥林匹克行动，感谢你对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做出的巨大贡献。那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激励了我，那就接下来随着奥运会的举办，我要不停的参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18年大家都知道9月10月份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第三届夏季青奥会，然后后来在去年的1月份在洛桑，也就是奥林匹克之都，举办了第三届的冬青奥会，所以这两个比赛我也都到现场了。阿根廷我还和我爱人和孩子一起去了，所以实际上到去年的1月12号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式完成了对已经举办所有的47个城市的访问。 就是不仅包括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还包括青奥会的城市。 没错 啊。您这个我估计后面很难超越的。好， 双奥之城聚力2022， 关注冰雪盛世，感受奥运精神。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冬奥系列节目，看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是带您走进奥运追梦人侯坤，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朋友们点进去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话题，我的奥运收藏。红果说我的奥运收藏有冬奥纪念币和纪念钞，然后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还有纪念章。这个宝姐姐说有08年奥运会的福娃一套，北京五号线也有这个北京冬奥的纪念的银币，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有08年奥运会金银条，还有邮票、首日封等等，收的够全的。草球野争春说08年奥运会观赛的票根我都留着呢，啊，这个就很珍贵了哈。这个宋彦军说他是08年奥运的志愿者，哇，这个很难得。4856说，我买过奥运会吉祥物五个拟人化的娃娃，组成了福娃，哇，这个也很棒。然后福娃看来不少朋友都有啊，8740IL 也有。然后这个7758说有这个纪念章、徽章，还有几个小的这个布的玩偶，还有一些挂件。秋风秋雨说，我有观看奥运会比赛的门票，还有照片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侯坤来到这个直播间。刚才呢，这个我们红国也说了，这个奥运之家真的太棒了，给您点个赞。 谢谢。 那么刚才大家说到了自己的奥运收藏，有这个观赛的票啊、首日封啊，这个还有折扇啊等等纪念币。侯坤去到这么多的奥运城市，您也是这个奥运收藏家了。那去这些地方，您收藏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每次我在说去这些城市的目的的时候，总说去会到访当年的人啊，包括去这些当年的遗产来参观，去博物馆。其实还有一项隐藏任务，就是走到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去找当年的这些奥运收藏品，因为这是我的爱好。那么其实每一个城市，不管它距离奥运举办结束有多久了，但是你总能找到这些收藏品，特别是有一些欧洲的城市，他们本身有很多的那种古董商店啊、旧货商店啊，其实你在里面一定能看到。我其实你像举个例子，夏季城市比如说洛杉矶，那洛杉矶其实它已经举办过32年和84年两次这个夏季奥运会了，它即将举办2028年奥运会，那在洛杉矶就有很多收藏家，他们自己家里都是装饰成像博物馆一样，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不停地走访这些收藏家这个家中，然后碰到喜欢的，我也首先跟他们想交换， 那么另外如果是特别好的我就会购买。 嗯， 那么另外你像去1984年还是同样的萨拉热窝，那萨拉热窝虽然这个经历过战火，但是现在萨拉热窝市内有很多这种旧货商店， 嗯， 你只要去了以后你依然还能买到当年的吉祥物啊，包括那个徽章啊，包括这种配章啊证书， 现在都还能买到。 现在能买到，我2018年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不少东西回来。 哦， 然后像我上次去这个阿尔贝维尔法国的，那么去那儿以后因为它有自己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记载了整个当时冬奥会的这个情况，去了以后博物馆里面它都有，一般的博物馆都有一个那种小商店了， 嗯， 那么这个阿尔贝维尔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小商店，在那个小商店里你既可以买到当年的画册，也可以买到当年的钱包吉祥物这些东西。后来我虽然买了一些，结果临走的时候因为我是带着中国的福字去的， 嗯， 我要送福嘛，我一直在全世界在做这个行动，嗯，我送给他们以后还有来自中国的，我带了点小礼物，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就专门给我包了一个红色的一个袋子，上面写了我的那个英文名字 Justin， 然后等我参观完以后送给我，一看里面是当年的总结报告和一个钱包还有一个这个钥匙扣。对，所以就是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收藏品。为什么？虽然它价值可能不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奥林匹克作为世界语言的这么一个方式的交流，也体现了不管说是中法两国友好吧，还是北京这个冬奥城市和阿尔贝维尔未来这个我们两个冬奥城市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是，而且除了这些这东西，应该说侯坤的这个收藏特别特别多。因为我记得是在去年的服贸会上， 嗯， 我们电台在那有一个展厅，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我们那儿展的那个火炬，说就是你从您那儿借来的是吧？借展的， 没错。服贸会其实我也做过几次节目了，对。 当时那就是那几个，我就是在我们电台展厅那几个奥运火炬都是从您那儿借的哈。 是的，其实那一次主要是为了烘托我们的奥运气氛嘛。 嗯， 您还记得除了那个火炬以外，旁边还有一个做的像模型一样的吉祥物的车一样的 啊？ 对， 对。 后来那个车现在应该是在组委会里放着呢。 哦，那个车也是您的。 对，那个车上呢，它是做了一个吉祥物那么一个形象，历届的吉祥物， 啊， 做的这么个造型的东西。 嗯， 对。 嗯，这些火炬都是从哪儿收来的呀？ 火炬实际上大部分是我自己在出国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实际上通过国外的一些拍卖网站然后购买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从这个国外的收藏家那儿这个直接购买来的， 嗯， 因为这个火炬是成系列收藏的，而且相对来说火炬不同于奖牌这个数量那么少，因为毕竟每次火炬传递即便是再少也有几千个或者上万个火炬手， 嗯， 所以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数量，那么火炬呢又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门类，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现在当过4次火炬手嘛，所以我本身把火， 4次了已经， 对，所以我本身就想把火炬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收藏的概念，所以一进我的家， 嗯， 在墙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火炬墙。 哇，真棒。那么在这个推广奥运的环球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嗯，其实刚才侯坤也说了，您的这个人生也步入了这个新的轨道。 没错， 2013年的时候，您和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喜结连理。 嗯， 哎，这个算是您这个奥运环球行最大的收获吗？ 我觉得肯定算，因为这个也很巧。其实我跟我爱人相识也是因为奥运。 嗯， 2012年的伦敦当地时间8月8号，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4周年的纪念日， 嗯， 静玉在伦敦夺得了他的这个卫冕成功，夺得了他第2枚奥运金牌。9月8号这天， 嗯， 当时南京市正在筹备这个青奥会嘛， 嗯， 所以呢，当时举办的叫第3届青奥文化节， 嗯， 那么邀请静玉呢作为嘉宾去参加，因为9月9号是开幕式，我们9月8号就到了。但组委会呢同时邀请了我做奥林匹克的文化展示， 嗯， 就是这个活动，因为给青少年的嘛， 嗯， 那么当天晚上呢就组织了一次这个叫应该叫宴请所有的嘉宾吧， 联谊活动， 对，联谊活动。那么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以后我觉得大家感觉就比较好，然后第二天一块参加了活动， 嗯， 参加活动结束以后，其实我从南京回到北京以后，其实我很快就进行了，接下来又走了另外的城市，当时我记得是去了墨西哥城，然后又回到洛杉矶以后，我又去了蒙特利尔1976年的举办地， 嗯， 从蒙特利尔回到北京以后其实正好是一个多月以后，10月13号、 嗯， 后来我就去，当时静玉在苏州，我和他去苏州见了个面， 嗯， 然后也表达了一下这个爱慕之心，后来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哦，所以哎，我觉得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很奇妙，奥林匹克是一个纽带哈， 没错， 把你们连接在了一起。而且这个静玉一直到今年还是参加了这个是东京，是去年哈， 今年的、 今年 在今年举办的，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也依然参加了， 是的， 这特别钦佩他，生了孩子了，在就是身体条件已经不如以前那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为国家来这个奋战吧，应该说是特别的不容易。那么刚才说了，您跟这个奥运的缘分特别深，也是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是非常的支持您。 嗯， 您是他是几次接见了您是吧？ 是的，其实巴赫主席呢，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我包括静玉包括我们这个家庭呢一直很重要的支持者。 嗯， 因为我觉得首先他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九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里面第一位奥运冠军，所以他实际上特别了解运动员的需求以及奥林匹克到底应该如何的发展。 嗯， 他在多个场合首先表达了自己作为运动员，他也一直以作为运动员作为奥运冠军为荣。 嗯， 第二点就是他多个场合表达了到底应该如何国际奥委会支持运动员的发展，以运动员为核心。那么第三点呢，实际上因为他自己跟中国的缘分也很深，他最后一场职业生涯的比赛就是在上海打的。 哇，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这个感情。 嗯， 那么他上任以后实际上对奥林匹克运动首先是进行了很大的一个改革。 嗯， 包括我们知道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那么现在最新的就是2020+5议程。 嗯， 那么北京正好是实际上是正好从申办开始就是在他提出的这个奥林匹克2020议程当中。 嗯， 所以我们很好的践行了巴赫主席提出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如何改革和未来发展之路。 嗯， 所以实际上他对北京的冬奥会其实是这个有巨大的期待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践行点。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做到了让这个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放心，因为确实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从筹办一直到组织赛事，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两年，但是依然我们还是如期兑现了对奥林匹克的大家庭的一个承诺。所以实际上他不光是在支持我们，我觉得从另外一点上其实他也在支持北京，支持中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可能是像静玉就是中国运动员的代表，但是确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汇聚在一起的一种缘分。 对，所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有千千万万像您和您的这个家庭这样的对于这个奥运的热爱和付出哈， 嗯， 他也是深受感动。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暂时的休息一下了。我们广告之后呢，一会儿继续回来。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服贸会是今年，服贸会是每年都有，正好是那一届的是我看到了这个火炬，当时印象特别深，我说啊，侯坤的火炬在这儿呢。那当时还没有开幕，我们去看场地的时候我看到的。 对对 啊，真的是好棒。好，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预告一下吧。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是会推出一个元旦小长假的特别节目。 还原老天桥风貌的亚儿胡同，充满冬奥元素的红川北路，时尚亮眼的望京小街，十大北京最美街巷刚刚出炉。这十条北京最美街巷大多是历史悠久的老街，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街巷因何而得名，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与掌故？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品味北京最美街巷背后的故事。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处的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文化地标之一西海子公园。西海子公园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西侧，始建于1936年，是通州最早的城市公园，也是通州的一张知名度很高的文化名片。西海子顾名思义是一片水域，辽金元三代称湖泊为海子，旧时通州城北有东西两个海子，分别挨着东西两侧的城墙。如今东海子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西海子得以留存至今。1936年秋，伪冀东政府把这里辟为西海子风景区，种树植花，建桥修亭。伪政府迁往唐山后，

运河之上，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侯坤。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朋友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了。同时呢，也请朋友们分享一个话题，我的奥运收藏以及您知道的一些奥运收藏的人。我看葫芦侠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会儿来说一下哈。好，那么刚才呢说到奥运收藏，4856说收藏了这个奥运吉祥物的钥匙链儿，这个葫芦侠说火炬、锦官旗、吉祥物，说30多岁的北京小伙张文全喜欢收藏与历届奥运会相关的物品，现在是5000多件藏品，是摆满了一整间的屋子呀。这个也想问一下侯坤，您这个收藏的这个奥运的藏品，您有没有算过到底有多少门类多少件呢？ 其实我自己收藏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门类，比如说刚才讲到了火炬、吉祥物、然后跟国际奥委会历史有关的这个，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我的工作单位嘛，所以跟国际奥委会有关的。再一个，我觉得我喜欢收藏一个门类，就是跟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这个有关的重要史料，其实主要这几个门类。那么剩下这些呢，其实也是就是兴趣爱好了，碰到我觉得特别喜欢的就开始收藏购买。但是整个收藏之路我觉得其实和很多人应该类似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如果你收藏，一定是一个先求广度，就是我什么都想有，然后不管是展示啊，还是说这个展览啊、使用啊，还是说自己从收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数量上。但后来当你走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还是要自己的主题和专项，包括自己的系列，所以后来我就开始逐渐收缩收缩，就包括到现在我们说的其实像火炬啊、奖牌这类的都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的。那么第二类就是跟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重要的这种史料和文献，包括我们32年、36年，包括1980年我们首次参加冬奥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说的国际奥委会这相关的系列，因为1894年6月23号国际奥委会成立以后，其实一直以来他就注重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最主要当然这三个系列了，就是以这个三个系列为主。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每次别人问我说到底有多少收藏品呢，我其实说实话真的没数过，但是就我家现在的量来看的话，如果不算徽章的话，我觉得也是大几千件。原来因为这个最早说如果带上徽章呢，带上徽章呢我觉得肯定是过万件了。 所以我也看了您的这个介绍，说你们家专门有一个阁楼放了您的东西满满当当的是吧？ 对，因为这个当时在这个搬新家装修的时候，我就跟我爱人商量，我说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把家办成和我去过的这些国外的收藏家家中一样，就是家和博物馆、生活和奥林匹克天天都是关联的。他说行，那你就折腾去吧。后来我就请了现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个外籍教授 Martin， 一个荷兰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小伙，然后请他来给我做了一个设计，最后把我们家变成了叫 Maison Olympique， 就是奥林匹克之家。那么所有的设计包括这个最后施工都是跟奥林匹克结合，所以你像我们的火炬墙，包括我们的阁楼上所有的这个摆设和这个柜子的打造，都是按照如何能把我这些收藏品放进去的方式来打造的。所以现在包括地下室包括阁楼上其实就大部分在这个地方放着，当然了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包括我们家里所有能上墙的地方其实也都摆了满满当当的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让我自己，我觉得首先每天生活在很愉悦的环境中，因为偶尔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元素。那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是让我的女儿天天也感受到这个奥运五环在身边，所以他现在可能比一般的孩子对于五环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刚刚这个马上要过这个元旦了嘛，那么幼儿园的小朋友喜欢互相赠送一些礼物，那别的小朋友有送贺卡的，有送贴纸的，我女儿说爸爸我要送给大家冰墩墩，所以我给每一个他们班的小朋友都准备了一个冰墩墩的盲盒，然后大家自己去选，然后每个小朋友拿出来一看，哦，冰墩墩，我是红色的，我是彩色的，我是这个蓝色的，大家就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也是说明他天天生活的环境，他天天抱的娃娃都是这些吉祥物，以后其实他也想把这种传递给别人， 分享给别的小朋友哈。别的小朋友女孩子可能是喜欢的那些洋娃娃，而她喜欢这种跟奥运相关的这种东西。 对，因为我每次 比赛也好，出国也好，参加活动也好，这种吉祥物都是有的嘛，每次都给他带回来，包括这个外国朋友也送，所以我们家的娃娃可能个别的是那种比较大众普及一点的娃娃以外，剩下的基本上一看，哦，这是洛桑的吉祥物，那是欧洲杯的吉祥物，那是世界杯的吉祥物，所以实际上它都跟这个有关联。 您的爱好在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能够体现出来哈。有您爱人的那个金牌奖牌等各种也有展示的地方吧？ 有，实际上这个前两天我们刚刚做完了一场这个奥运主题的我们俩的收藏展，就在这个尤伦斯艺术中心做了一个这个展览，其实就把他的大部分的金牌和他北京奥运会的金牌我们都做了一个展示， 叫家园侯坤吴静玉夫妇收藏展哈。 没错， 这个展我就看到您爱人在那儿那个解说后面的好多这个展品，我看到那个图片了。 对，实际上等于我们一直以来有个想法，就是能够向公众，因为家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私密的， 对，私密的空间环境，那么我们一直想展示给大家，所以后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和这个尤伦斯艺术中心我们一块合作，在那儿做了一个公益的展览，都是免费开放的十来天，那么就把我们的家和当代艺术，请了两位艺术家，还有一位这个留法回归国的这个空间设计者，然后一块在那边呈现了一个以家和当代艺术还有这个互动结合的这么一个空间，展示了从1912年一直到2022年这90年里的这些奥林匹克发展的一些我们的收藏品，包括静玉的4次奥运会的经历和我自己这个7届奥运会的经历，当然了，也包括这些中国跟奥林匹克结缘的这些重要的节点和事件，其实这些见证物我们都把它呈现出来了。 特别难得，我觉得等忙过这个冬奥会这段时间以后，之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给我们以后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展览哈，因为这段时间毕竟 是太忙了， 太忙了哈。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侯坤呢做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环球行去了这些城市，那么最近这两年应该说您一直都是在为冬奥在奔忙，真的是奔忙哈。刚才我们说了，您是咱们北京冬奥宣讲团的宣讲员，这个您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还启动了一个叫侯坤2022北京冬奥环球的一个宣讲行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活动呢？ 实际上在我自己完成了这个奥林匹克环球行以后，我在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和国家，但这些国家和城市说实话都是基本上除了我们以外，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绝大部分吧都是发达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对于奥林匹克，对于体育的概念，以及对于北京和中国的了解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说实话在那之前更多的还是去这些发达国家嘛。所以后来在2019年，我想从2019年开始，当时计划是每年我要走至少10个国家这种非奥运会的主办国，然后去那儿的城市看看到底他们对于奥林匹克的理解。那么19年就首先启动了，19年是去了1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古巴、巴拿马、约旦、伊朗，这些都去了。其实去到以后呢，我最初的想法还是说要给大家宣传我们北京要举办冬奥会了，请你们在冬奥会期间来北京做客。那么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想看看那边国家奥委会是如何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后来其实19年走完以后，本来2020年我是想去这个非洲国家的，但后来因为疫情原因也就没去成。但是19年这14个国家的到访，其实让我感受到两个很深很深的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体育和奥林匹克真的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很多人说你去这些奥运城市、奥运国家，有人接待吗？确实有人接待，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它自然会留下很多的这些人文遗产，而且是这些爱好者们、收藏者们，包括领导们，很多都在这些城市。那么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接待我，开着车带我去转，包括有的时候还会住他们家里。但是这些非奥运主办城市和国家去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说实话也是陌生拜访。你去陌生拜访，敲开一个国家奥委会的大门的时候，你跟他讲述你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敞开怀抱来 来这个迎接你，而且非常热情。不论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你像这个印度啊，包括实际上稍微小一点，我刚才讲的巴拿马或者古巴，其实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是真的就是以礼相待。很多时候有些这些国家，就比如说巴拿马，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去的时候当天是早晨，那么去了以后，他们知道我的这个来意以后，接待我也很好，然后我还给他们录这个英语的、中文的，包括他们还教我西班牙语的这个说话，录视频给他们国家的这个华人华侨，就是意思是促进大家这个参与体育运动啊，这是中国来的。那天他们的主席并没有在，因为他一般奥委会的主席很多国家他要有兼职嘛，他没有来。但是后来当我做完了所有活动以后，他们那个奥委会的人员说，说太好了，我必须得跟我们主席介绍一下，我得跟他介绍看能不能来。后来他就给主席打电话，说西班牙语说了半天，最后他说你稍等大概40分钟左右，我们主席就会赶过来跟你见面。真的是等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他们那个巴拿马奥委会的主席来了，来了以后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在我的这个长卷上给我提了词，这个留言，然后还一起合影，赠送了礼物。就是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包括在古巴，包括在阿联酋都是如此。至少是这个奥委会的秘书长肯定会接见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实际上就说明了奥林匹克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也许我们这个宗教不同，我们的这个肤色也不同，但是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家共性的。第二点，其实我每次走完以后，不论是所有的奥运国家还是非奥运国家，我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国家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因为走完了以后发现，其实发达国家也不如我们现在的条件好，尤其是在治安这方面，其实这是我的这是切身的体会。那么发展中国家一直我们觉得，我觉得可能生活我们在这个北京这个城市啊，可能很多时候习以为常了，包括去超市啊，包括去坐地铁啊，开车啊，交通。但是真的你去完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有一些还算是比较好的，包括印度，这都算是大国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基础设施、它的人文，包括它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其实方方面面跟我们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古巴，当时我2019年我去古巴的时候，当时古巴已经出现了食用油短缺的情况，就说明这种制裁也好，或者他们的国家的发展也好，真的其实跟我们相比是差了很多很多年的这种概念。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到现在为止跟很多青年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说，第一，我们要珍惜当下的一个环境，第二，确实是我们的国家发展在国际上的这种话语权的提升是跟我们党的领导以及国家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特别愿意提一个词叫自强不息，因为总书记讲了中国人的奥运精神就是自强不息，所以这跟每个人跟我们国家发展也是像息息相关的。也是因为这样，实际上我更愿意在接下来，如果明年能够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我会继续走我的这些这个非奥运主办城市国家。第一，把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后这种故事，因为客观原因很多人来不了嘛，把北京冬奥会的故事和北京奥运会的故事再带到那些新的国家去。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还是要传播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到底如何能够换来今天的这么一个生活。当然了，也会把这个其他国家的故事带回到中国来跟更多的年轻人分享。 哎，我觉得您这一趟一趟的走真的是有很大的收获，不单单是您的收获，把它推广给了我们，其实也是把咱们这个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推广给全世界哈。您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 谢谢， 特别的重要。 双奥之城聚力2022， 关注冰雪盛世，感受奥运精神。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冬奥系列节目，看冬奥，红装素裹分外俏。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奥运追梦人侯坤，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图标，点进去朋友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嘉宾侯坤了。 同时呢，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也是在聊天室，我的奥运收藏。大部分的朋友们的奥运收藏呢，可能还都是奥运的这个徽章和吉祥物比较多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可能是更大众化一些。8398MI 是，这个还有这个李小乐说，我的收藏当然是一套福娃了。然后北京葫芦侠给我们发了，大概是刚才说的这个收藏的那位收藏家的这个家里头的一个照片哈。这个。大家今天也是非常的热烈，然后红果说期待冬奥会的到来，为冬奥健儿呐喊助威，也非常感谢嘉宾老师今天所讲的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刚才呢，这个侯坤跟我们说到现在在为这个北京冬奥，那么最近的您的这个工作越来越忙，因为脚步越来越近，最近在做些什么工作呢？宣讲，你知道我一打开电脑一搜你名字就是宣讲团的视频。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北京冬奥宣讲团2017年成立到现在5年，前两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了最后一场收官之战，也是我们这几年那个走进百所高校的最后一场活动。那虽然我们北京冬奥宣讲团这种以组织方式的这种宣讲结束了，但实际上我自己这种这种宣讲和推广的活动并没有截止。那么这个月其实我去了，这我自己已经去了这个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然后北京交通运输学院，包括北京十一学校，然后包括钓鱼台国宾馆，我其实都去给他们进行奥林匹克的这个文化讲座。因为这种讲座基本上每次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冬奥宣讲团呢是每位宣讲员8分钟，然后以团队的方式出现。但是我自己这种宣讲的方式呢，实际上其实还是传播奥林匹克的这种精神和理念，特别是它整个从历史这方面，包括北京冬奥会的从申办筹备到现在即将举行这么一个历程，因为我是全程经历了嘛，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当然了，下个月已经预约了很多场这个讲座了，然后也有到学校的，也有到赞助商企业的。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好，因为可以实现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互动，包括大家会有一些提问，那么这种方式会让大家很便捷或者很舒服的就感受到到底什么是奥林匹克，为什么我们国家要这个举办完夏季奥运会要再举办冬奥会，以及为什么北京作为一个双奥之城，它跟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哦，对，刚才还聊到，其实这个月我还去了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其实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跟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因为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者说电视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我们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方式。就像我们通过电波的方式也一样，这种是非常直观的，让大家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这种有趣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奥林匹克的推广，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上或者只停留在文字上，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但实际上通过奥运会这种盛大的 party 这种展现，这种欢快的气氛的展现，再加上我们讲述这种不管是我环球行也好，还是说奥林匹克历史这127年发展的故事呈现给大家，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在我们实实在在身边的，它不是一个高大上的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在每个人可以触摸到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哪怕说购买一件特许商品，也可以参与到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来。 那么刚才说到了您在这个世界的奥林匹克圈现在名气也很大哈，有很多不同的头衔，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您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是北京冬奥宣讲团的宣讲员，北京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务副主席。但是我看了说您最喜欢的还是被介绍为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 没错， 通过您刚才的这么多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真的是一直在为奥林匹克文化的推广在做不懈的努力。我觉得奥运好像已经占据了您全部的生活了一样，是吗？ 应该说现在除了可能睡觉，剩下的时间应该都是跟奥运相关的。尤其是进入这个11月份以来，其实随着冬奥会的脚步临近，倒计时100天结束以后，其实这一个每个时间每一天其实都排得很满，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且是一个世界的大事，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北京，关注着我们如何能克服当前的环境、当前的状态，然后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这个冬奥盛会。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觉得每天如果能这么 这么工作着，这么推广了，其实本身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冬奥，了解奥林匹克文化，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一种幸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从事一下自己喜欢的工作，也不是每个人其实都能够借助自己的工作与世界相连，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首先是很幸运的。那么我和爱人其实我们俩都知道，我们一辈子肯定都会在这个领域里一直在做下去。那么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生命嘛，也是我们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其实每一天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为北京冬奥会，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对于北京2022冬奥您有什么期待？ 我自己真的是超级期待能够在我们春节期间迎来这次冬奥盛会，而且我特别喜欢用顾白旦先生的一句话，叫奥运会是对过往的朝圣和对未来的信念。那么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我觉得不光是对我们中国人，对全球的华人华侨是一种信念，更重要的它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我们走出这个疫情的阴霾的这一种信念，所以我们是坚定的并且坚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圆满举办成功。 嗯，人们喜欢听关于奥林匹克的故事，也喜欢看那些来自全球的奥运文化收藏品，而侯坤您也是乐于分享，特别感谢您哈，向全世界推广北京冬奥所做的种种的努力，其实不仅是北京冬奥，是推广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哈，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去各处宣讲去分享，您在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付出，这是一场可以算是奥林匹克文化的马拉松吧，所以我们也期待您在奥林匹克文化宣传之路上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也期待您的女儿在这个体育之家的熏陶之下茁壮成长，让我们一起期待冬奥，一起向未来。 好的， 好，特别感谢侯坤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这个2021年的运河之上节目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谢谢， 谢谢您，谢谢大家。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红果说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喽，感谢大家。燕玲说期待中国奥运健儿创造佳绩，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就明年见了，明年继续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运河之上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一下，从明天也就是2022年1月1号，我们1月1号、2号、3号，我们3天是开启一个小长假的系列节目，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吧。 还原老天桥风貌的燕儿胡同，充满冬奥元素的红川北路，时尚亮眼的望京小街，十大北京最美街巷刚刚出炉。这十条北京最美街巷大多是历史悠久的老街，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街巷因何而得名，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与掌故？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品味北京最美街巷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